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歌剧当中著名的咏叹调就是哦，我亲爱的爸爸，非常受欢迎的咏叹调，极为优美的旋律，深情动人，这也是歌剧史上经典的旋律，也是很多歌剧音乐会上必唱的曲目。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部歌剧当中的音乐呢，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此刻要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在12月3号啊，将会开始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这个剧目，就是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剧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当然我们也一起走进这部普契尼在1918年完成的独幕的喜歌剧。那下面我们要进入在剧中的其他的音乐，虽然在剧中我们最熟悉的是刚才的那一首，那其实在剧里面还有很多很著名的唱段，比如说这一首也是经常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唱的《佛罗伦萨就像一棵开花的树》。 Niente come un albero fiorito che in piazza dei signori a tronco e fronde muore radici forza nuove apportano dalle convalli limpide e feconde e Firenze germoglia dalle stelle salvo parecchi salvi prima di correre alla foce canta baciando piazza Santa Croce e il suo canto è sì dolce sì sonoro che a lui son cessi i ruscelletti in coro così scendam vidotti in arti e scienze a far più vita speranti da Firenze e di Valdenza giù dalle castella ben venga Arnolfo a far la torre bella e venga già dal Mutel Servoso di cimarcante coraggioso basta con gli odi gretti e poi ripicchi viva la gente nuova e torni schicchi 普契尼曾经在1911年在一封信里写道，他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笑，想逗观众笑。7年以后，他就通过贾尼斯机器完成了这个愿望。那在1918年首演于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以来呢，无数的观众在这部喜歌剧当中收获了欢笑和思考。在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在国家大剧院马上要上演的，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通过音乐来感受歌剧大师的不朽的魅力。那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段落都是来自于这部歌剧当中。 Yeah. usarla per galen di maggio. Qui presso il testamento. Lo vedi che si sta con le spine sotto i piedi? Zia. Se tutto andrà come si spera, sposa chi vuoi, sia pure la versiera. Oh, lo zio mi voleva tanto bene, ma avrà lasciato con le tasche piene. Corri da Gianni Schichi, digli che venga qui, con la lauretta. C'è Rinuccio di Buoso che l'aspetta. A te due popolini, comprati con fortini. 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剧中的。那普契尼一生都是很钟情于悲剧题材的。有人会说，是啊，他笔下的那些女主角，我们都还记得乔乔桑，还有很多，像客死他乡的曼农，还有一跃而下的托斯卡。想起这些，都想到悲剧诗人也可能成为一个喜剧作家，这是柏拉图说的。所以普契尼唯一的喜歌剧就是耳边听到的加尼斯基金。普契尼的这部歌剧在他众多的歌剧当中是属于另类之作，的确是这样，本身就取材于但丁的《天堂喜剧》，是普契尼晚期的很重要的歌剧的杰作。那也在成功继承了意大利喜歌剧传统同时呢，那这部歌剧其实它也实现了普契尼长久以来的喜剧的心愿，也是为他辉煌的作品目录当中增添一部最轻盈纯粹、最妙趣横生的另类之作。或许这多少也是普契尼回血天性的这种侧影吧。那继续来聆听下面的这一段，就叫做所以这是真的。 Vizia e libertà, fate scattare la lingua, calma, lato, a sarebbe pianto per davvero. Come se ne hai tindo, so da gesi e yemen, tam da. 有的是叫嚷，有的是带有咆哮，还有讨论、辱骂，甚至在这里都会有。这也是所有的这些来争夺遗产的亲朋好友们，他们的性格各异，也是被作曲家眼中的那个时代意大利各个阶层的群像的一个描绘。这里呢，他的确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解构了原作。那在剧中是这样的，就是伪造遗嘱的贾尼斯基基被赋予了机智幽默的父亲的形象，为了成全女儿的爱情，他设计将贪婪还有势力的多纳蒂家族成员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且将多纳蒂先生的巨额的遗产进行所谓的合理的分配。舞台上呢，就有十多位前来争夺遗产的亲朋好友，就是我们会经常听到剧里面的音乐有那种啊叫嚷啊讨论啊这些啊声音的出现吧，也是这里的戏剧冲突，其实也是充满了讽刺的意味的。那这也是贾尼斯基基国家大剧院暨图兰多还有托斯卡艺术家生涯西部女郎吧这些作品之后制作的又一部不亲昵的歌剧，同时也是国家大剧院在2021年首部新制作的世界经典歌剧。而它的演出时间呢，刚才也特别有所介绍，就是在12月3号到4号，由吕嘉总监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歌唱家刘松虎、薛浩莹、张文静等这些优秀的歌唱家带来最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好，那我们也是继续来聆听来自于剧中的这些音乐，有的地方真的是挺令人捧腹的。 Oh, Simone, Simone, tu sei il più vecchio, tu sei anche stato podestà a Fuscecchio. C'è una persona sola che ci può consigliare, forse salvare. Chi? Gianni Schicchi. Di Gianni Schicchi, della figliola, non può sentirne parlar mai più. E qui chi viene? Chi? Gianni Schicchi. Chi l'ha chiamato? Io l'ho mandato perché speravo. E proprio il momento da vedere Gianni Schicchi per piedi. È proprio il momento da vedere Gianni Schicchi per piedi. E sono un po' padre. Danna! Un donati sposare la figlia d'un villano. Uno sceso a Firenze. Imparentarsi con la gente nuova. Io non voglio che venga, ma non voglio. Avete torto e fine astuto. Ogni malizia di leggere codici. Conosce sa, motteggiatore e peggiatore. C'è da fare una beffa nuova e rara, e Gianni Schicchi che la prepara. 以上为广告时间。 Gli occhi furbi illuminan di viso lo strano viso, ombreggiato da quel suo gran nasone che pare un torracchione per così.Vien dal contado, ebbene, che vuol dire? Basta con queste uppie, grette piccine. Firenze con un albero. 又到了这一段，其实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曾经给大家带出过，就是佛罗伦萨像一棵开花的大树，这也是在剧中除了我亲爱的爸爸啊，那里面的男高音的角色来演唱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很 单独会出现在音乐会或者是声乐比赛当中的长短。这首对于家乡佛罗伦萨悠久的历史还有文化包容性的赞美之歌，也是让人想到了瓦格纳在纽伦堡民歌手当中，在那里面也曾经出现的赞歌。尽管音乐形象很不一样，但是两个唱段同样展示出的是喜歌剧对于现实生活还有国家政治的关注，以及他们区别于轻歌剧的那种文化的深度。除此之外呢，这个唱段需要男高音那种很高的音域连续作业，这也是很考验演唱者实力的。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首 con un albero fiorito che in piazza dei signori a tronco e fronte muore la luce forza nuove apportano dalle compagne limpide e feconde e Firenze germoglia dalle stelle salvo paletti salvi l'arno prima di correre alla foce canta baciando piazza Santa Croce e il suo canto è sì dolce, sì sonoro, che a lui son scessi i ruscelletti in coro. Così scendan vidotti in arti e scienze, a far più vita spiranti da Firenze. E di Valdelsa giù dalle castella, Benvenga Arnolfo a far la torre bella e venga Giotto dal Bucel selvoso il medici marcante coraggioso basta con gli odi gretti e poi ripicchi viva la gente nuova e con gli schicchi 麦丽。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12月3号、4号吕嘉总监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啊，以及歌唱家刘松虎、薛浩莹等歌唱家带来的国家大剧院最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记》。在精巧优美的音乐还有令人捧腹的故事里呢，我们也是将共叙上世纪佛罗伦萨多纳蒂家族的遗产的风波。来聆听的是男女主角的爱情宣言，感受一代歌剧大师的不朽的魅力。那此刻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唱段，就是多么令人敬畏和荒凉的一面，也是来自于剧中。 Comprendo il dolor di tanta perdita, ne ho l'anima commossa. E la perdita è stata proprio grossa. Son cose, ma come si fa? In questo mondo una cosa si perde, una si trova. Si perde buoso, ma c'è l'eredità. Diseredati! Diseredati! Diseredati senza diseredati, e perciò mi incanto, io che la figliuola, le datevi di cuore. Io non do più di padre, ad uno senza dono. Io. Brava la vecchia, brava per la donna.

贾尼斯基基是因为我亲爱的爸爸这一唱段才闻名至今，虽然这种说法有时偏颇，但是呢，这段咏叹调确实是全剧当中的高光时刻，也是抒情女高音的必唱曲目之一。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剧中的经典的唱段。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这也是在2021年12月3号到4号国家大剧院的吕嘉总监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歌唱家刘松虎、薛浩莹、张文庆等优秀的歌唱家带来国家大剧院最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 Ma per buttarvi in arno mi siete lì tormento oddio vorrei morire 群里，王六郎说这部戏在大剧院的小剧场演过，当时呢是钢琴伴奏的，那是在2010年，的确是2021年国家大剧院版的歌剧《贾尼斯基基》，就是继2010年小剧场钢琴版本后重新制作的乐队演出版本。充满活力的大剧院年轻的创作团队呢，将在戏剧场的舞台上构筑新的视觉呈现。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要马上上演的这部歌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段落。耳边这一段叫做给我意志。请你这部独幕的歌剧《贾尼斯基基》是根据诗人但丁的长诗《神曲地狱篇》改编创作而来的。其实呢，在其中就是一个小小的段落，这个小小的段落给了普契尼灵感。但丁逝世700周年，就是今年，能够与这部作品相遇，是我们对诗人还有作曲家的缅怀，也是对经典音乐文化最好的传承。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在剧中很多段落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哦，我亲爱的爸爸。耳边这一段叫做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屏住了呼吸。 Candelabri là dentro nella stanza di rimpetto. Donne, rifate il letto. Ma... Zitto, obbedite. Guardate che non passi, ditegli qualche cosa, che vuoto è migliorato e che riposa. Le so. Buongiorno, maestro Spinelloccio. Va meglio, va meglio. 歌剧《贾尼斯基金》是普契尼独幕喜歌剧三连剧当中其中的一部，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部喜剧题材的歌剧。那其实呢，这里虽然成功继承了意大利喜歌剧的传统，但是剧里也是充满了讽刺的。那这部三连剧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一部呢是叫《外套》，另外一部呢叫做《修女安杰丽卡》，另外一部就是《贾尼斯基基》，而《贾尼斯基基》是最受欢迎的，也是三部当中演出最多的一个。 Via da Boso Donati c'è un gran peggioramento, vuol fare testamento, portate su con voi le pergamene, questo messere se no è guardi. Ed il notaio viene, entra, la stanza è semi oscura, dentro il letto. Intravede di Boso la figura. In testa la cappellina, al viso la pezzolina, tra cappellina e pezzolina, un naso che per quello di Boso è invece il mio, perché il posto di Boso ci sono io lo senti con altra voce forma falsifico in me e muoto non è ti stando e dando il testamento d'arma a gente questa matta mi torrea che mi giammela nella fantasia. cose migliori. Abisco, abisco, perché sono il più vecchio e sono stato podestà. Fuggecchio, volete darvi a me, io vi ringrazio. 斯基基在最后的时候对观众说，请略施恩惠减轻他的罪过。其实这个人还是让人觉得挺可爱的，有的人说看完歌剧都想去读一读神曲了。那这也是在普契尼三连剧当中最好的一部。贾尼斯基在人设上有没有感觉有点像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费加罗呢？ Se mi lasci la mula, questa casa, i mulini di Signa, di Locchenta Fiorini. Va bene. Se lasciami la casa, la mula, i mulini, di Locchenta Fiorini. Va bene. Gianni, se tu mi lasci questa casa, la mula, i mulini di Signa, ti gonfio di quattrini. Sta bene. La mula, i mulini di Signa e questa casa pure le chiudi il mi disimposa. Da bene. Ed ecco la camicia. Se ci lasci la mula, i mulini di Signa e questa casa per te mille fiorini. Da bene. 斯基基是来自于但丁的神曲。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题材之前没有电影版或者是话剧版。 那普契尼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对于神曲呢也是很感兴趣的，他们从神曲当中找出了发生在佛罗伦萨的这个题材，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在剧中我们看到十个人在台上，一直到现在大概听了有十几段了吧，你听到合唱了吗？没有合唱，只有十个人在台上吵架，这也是对普契尼很有挑战的，几乎每一个演员都是主角，而这就是他的风格，就是贾尼斯基基的风格。 Fossimo scoperti! La vedete Firenze? 大卷将在12月3号、4号上演的全新制作版的歌剧《贾尼斯基基》，其实在这里的艺术是用来揭示人性，来表达人类内心情感，触动心灵，唤起人们激情为目的的，这也是对音乐本质的回归。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归到剧中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段落，就是哦，我亲爱的爸爸。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下周一的时候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下周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